四，生词。越来越，虽然，但是，深，通讯，地址，实习，节目，该，舍不得，留，欢送会，精彩，热情，欢送，取得，旅游，年纪，水平，黑板，右边，墙，贴，左边。